伟，我是新北京人。岁月永恒，金曲留声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下面您将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， 享受着萃取之后的音乐精华， 寻找最熟悉的心灵归属感。 路过高山， 唱过河流， 音乐在旅途。 真希望就这么一直走下去。 好朋友，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在旅途，我是韩丽。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来听的是关牧村演唱的《黄昏的等待》。 吹动我的心儿徘徊，哎，等待，等你不来，等待啊，等待，等你。星光下走来，哎，等待，等你不来，等待啊，等待，等你。等待，等你不来，等待啊等待，等你不来，等待啊等待，等你不来，等你不来，等你不来。星月的光彩，你不来我也没有悲哀，因为有星月与我同在，你不来我也不会失望，我心中有星月的光彩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刘斌带出的《倚天拔剑观沧海》，朱明英演唱的《愿大家都成功》，陈俊华演唱的《渔舟唱晚》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刘一真演唱的《谢谢老师》，戴玉强带出的《那就是我》，周浩演唱的《 哦，东北风。 你

是想家的时候，想家的时候很甜蜜，家乡越久抚摸我的头，想家的时候很美好，家乡又拉着我的手，想家的时候有泪水，泪水却伴着那微笑流，想家的时候啊，更想回家做点事，是想家的时候，想家的时候不说话，爹娘仿佛走到我身后，想家的时候不睡觉，想起淡淡融进杯中酒，想家的时候又忧伤，也把力量悄悄藏心头，家困住了脚和手，想家的时候啊，更想为家做点事，哪怕离家这么遥远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，来听歌，请欣赏朱晓琳演唱的《妈妈的吻》，贺继红演唱的《南方北方》，方初善演唱的《苹果丰收》，彭丽媛带出的《大江边的爱恋》，彩蛋卓玛带出的《朗拉琼瑟》。 在那遥远的小山坡，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享受着萃取之后的音乐精华， 寻找最熟悉的心灵归属感。 路过高山， 唱过河流， 音乐在旅途。 真希望就这么一直走下去。 欢迎回来，回到我们的音乐在旅途下半时段。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李双江演唱的《黄杨扁担》。 黄个杨扁担软溜溜，那么结个呀哈里呀，挑一挑白米下溜粥，哎结呀结呀下溜粥来嘛个呀哈里呀，结呀结呀下溜粥来嘛个呀哈里呀。人人说溜粥的姑娘好，那么结个呀哈里呀，柳州的姑娘回梳头，哎结呀结呀回梳头来嘛哥呀哈里呀，结呀结呀回梳头来嘛哥呀哈里呀。大姐梳一个盘龙卷，那么结哥呀哈里呀，二姐梳一个茶花妞妞，结呀结呀茶花妞来嘛哥呀哈里呀，结呀结呀茶花妞来嘛哥呀哈里呀。只有三姐嘛梳得巧，那嘛结哥呀哈里呀，梳一个狮子滚绣球，哎结呀结呀滚绣球来嘛哥呀哈里呀，结呀结呀滚绣球来嘛哥呀哈里呀。哎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崔福顺演唱的《花泥之歌》，宋祖英演唱的《飞》，陈琳带出的《会不会太可惜》。 Oh. Yeah. 惜，会不会太可惜，会不会太可惜，会不会太可惜，会不会太可惜，会不会太可惜，会不会太可惜。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音乐在旅途，下面请欣赏的是穆玄甫演唱的《秋夜》，郁钧剑演唱的《飘淡茶叶上北京》。 秋叶在心头闪亮。 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 您现在继续收听到的节目是音乐在旅途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任桂珍演唱的《可爱的一朵玫瑰花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有吃有穿》。 从从傲和苦，

星星和月亮在一起，珍珠和玛瑙在一起，庄稼和土地在一起，劳动和幸福在一起，友情敌人 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邹德华演唱的《幸福的生活让我们歌唱》，江佩东带出的《重逢》，吕文科演唱的《八达岭上望八方》。 Yeah.

人中道远不艰险，洒下一路 青的大地，我想你。我知道你水边的几彩花，那一朵先开。我知道你山中的柳丝，那一只仙女。见流云，你就飞进我的心里。神奇的大地，我想你。我知道你嫩绿的香苗，那一只仙鹿角。我知道你幸福的大厦，那一座正在崛起。是你手中的风筝，走得再远，我也忘不了故乡的希冀。 今天我们听到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冯建学演唱的《卖菜》，感谢各位朋友收听，代表我们的编辑制作许璇和李楠，期待下一次的音乐在旅途还会遇到各位，再见。Thank you.